中秋送礼已经是一个习俗嚟啦，不过咧近几年已经唔流行送月饼，进化咗成为送呢啲加油卡啊、购物卡啊、旅游现金券，甚至系现金等等。其实啊，所有节目啊、节日啊，喺国内都只不过一个名堂嚟啫，俾啲人行贿啊、收贿一个藉口。嚟紧重阳啊、清明啊，可能唔单止送花俾先人，仲要送埋俾啲政府官员啊、公司嘅高层人物等等。咦？咁啊，嚟紧重阳、啊，喂，收嘢啦！689，大家好，我是强国新闻家 Win。 北韩有个平壤国际电影节，由北韩电影《家乡的故事》顺利击败其余来自21个国家的60套电影夺得大奖。其中两个特色，第一，评审委员会是加强应受性的，分别有来自俄罗斯、英国、新西兰的资深电影人。第二，我们是有合理的筛选，南韩、美国这些敌对势力邪恶的国家的电影是入不到闸的，几好都好了。咁再加埋呢个欠缺透明度嘅评选过程，自然得出一个深受党嘅认同、实至名归嘅结果。咦，听落熟口熟面，系咪讲紧香港特首选举？唔系啊，我讲紧出名自由民主嘅国度嘅北韩平壤电影节咋？同大家回一回打先。六八九讲过，任何符合当地宪法嘅普选都系真普选。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强国生还者。咦 ,MJ 啱啱听讲嗰套电影睇过未㗎？ 你讲《斯西列车》 系啊，唔系头先嗰套北韩北韩电影节嘛？ 我谂你揾个人睇过都难啦、啊。北韩嘅电影《家乡的故事》，唔好讲呢一套啊！有冇人睇过任何一套北韩电影都？ 唔好玩啊！可能八期真系睇过噶。 点会？ 即系咪问你睇过未咯？ 即系我比较熟悉一啲电影人啦、啊，咁佢哋已经讲过，即系如果你喺一个唔开放嘅制度之下。即系加咗好多嘅规则俾佢去创作嘅时候咧，佢系冇可能创作出一部好嘅电影噶。 同意嘅，同意嘅。 即系你唔能够加啲规矩俾佢哋哦。 即系大家都系一个剧本咯，一模一样去复制出嚟咯、啊。你唔会喺个框框底下，你想去发挥一啲好天马行空啊，或者有啲好崭新嘅想法，你好非常困难。 系啊，所以睇下中国嗰啲嗱，即系佢啲电影当然有啲都好嘢啦，但系佢哋咪会有好多嚟去都系要打日本仔嘅环节啊。 咪掹徒手，徒手搣开个架仔啊！ 即系政府话唔俾拍鬼片，咁又全部都唔可以拍鬼片啊。所有同鬼有少少有关联嘅都暂生要改咗佢，咁啊，真系好奇奇怪怪咁样咯。有时， 即系讲起电影就突然间挂住阿白奇添。 佢讲啲好特别嘅，我哋俾一集佢自己喺度讲， 自己喺度讲， 讲嗰啲唔知咩都唔知咩人睇过嘅电影，其实佢可能乱讲嘅话， 佢1950几年啊，大佬 又话周润发做嘅都唔知系咪？ 1950几年应该唔会有周润发做咯。 好啊，你继续讲下呢个强国嘅一啲 wording 先。 咦，我想讲一啲咧亲戚嘅 wording， 因为个变化都几大。我初头都搞得唔系太理解。 你唔好讲强国 wording 啦，讲香港嘅即系中，我哋用平时嗰啲咩外父嘅外母、外父外母嘅爸爸妈妈嗰啲又点样计？ 外父外母就简单啦，就太太嘅爸爸妈妈啦。 咁外父外母嘅爸爸妈妈点称呼啊？ 外父外母嘅爸爸妈妈呢个都真系唔好识。 咩啊？咪外父咪外 外父嘅爸爸 喎，外父嘅爸爸一样嘢，爸爸嘅爸爸妈妈系爷爷妈妈嘛？ 你老婆就叫佢爷爷嫲嫲啫，但你叫啊，你叫佢 爱爷爱嫲。 我哋又简单啲先啦，唔好讲啲我哋自己都唔识啦。 我乱谂， 就外父外母咁嘅，如果用普通话表达，你知唔知点表达？ 唔系外父外母咩？ 梗唔系啦，外父外母。 我知我知我知。爷爷奶奶唔系啊，公公婆婆， 爷爷奶奶系呢个嘅爷爷同埋嫲嫲，就系爷爷奶奶。外父咧就应该叫老丈人， 系咪噶？ 系老丈人，老丈人， 老丈人 系啦，就是、外父。 Okay. 外母咧就应该丈母娘， 丈母娘啊， 丈母娘系啦、okay.。老婆咧，而家大陆咧都会兴叫佢老婆啊，和爱人啊，都会有爱人啊。但如果你系北方地方咧，通常就介绍老婆即系媳妇，就是、媳妇。 哦，呢个都 系啦，我媳妇系啦，咁老公就一般都系丈夫啊咁样啫，系啊，不过比较有啲自用字又会几特别嘅，即系譬如我哋叫舅仔啦，即系太太老婆嘅细佬， 老婆 咁咧，原来国内咧应该叫做小舅子啊，小舅子啊， 好似啲嗰啲古时嗰啲太监咁样啦， 小舅 子到，真啊！平身咯， 跪安咯， 系咯， 呢啲呢啲亲戚咧，呢啲叫法咧，首先啲用词咧，已经同白话唔同，即系白话有时候都会搞得唔好清楚，就系你所讲咁，而外母个外父个爸爸妈妈，哇，真系你叫我用白话，可能真系要 Yahoo search 一下。 我觉得。我谂都系照嗌跟婆婆、跟老婆、阿爷、嫲嫲啦。 梁东，我会系采用一个咁嘅方案咯。 如果唔系就外爷、外嫲、外公、外婆。 边个外爷噶？笑死人啦！你听众咁就以为你做乜嘢喺度？ 想话啦，嗱，直广东话嘅呢啲关系都搞唔明，咁普通话更加难搞啦。 啱嘅，啱嘅，啱嘅。诶，不过咧，国内咧呢啲咁嘅关系咧，随住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开始会越嚟越淡薄，即系冇呢个阿姨啊舅父嘅观念，因为一孩政策嘛。咁喺一孩政策，佢生咗一个出嚟之后，佢就冇兄弟姊妹。咁当一个一孩再生嘅小朋友出嚟嘅时候，咁呢个小朋友佢系唔 suppose 会有姑妈、姑姐啊、舅父啊呢啲人咯，表哥、表弟、表妹都好少，除非超生咯。 表弟系啊冇 啊，系啊喺一孩政策情况下系唔会有存在发生嘅 契嗰啲咯， 契你大把啦，阿伯奇都好多啊，干妹妹、干妹妹 系啊契嗰啲咯， 系咁所以比较奇怪啲咯，好亲戚我唔好讲咁多，我哋自己都搞唔掂，佢发广东话都搞唔掂啊，仲普通话。 好啊，继续讲下啲大陆嘅用词啦。咁啊，有一个咧叫做友谊的小船，呢、這个系今年新年 咩料啊？我未听过咩友谊的小船啊？ 咁系今年新年第一次接触嘅， 系一个游戏定咩嚟噶 ？No， 系一个潮语。友谊的小船系咩咧？ 友谊的小船 ，friendship， 吓 ，friendship， 小 友谊的小船 啊，呢、這个 系啦，但系咧常用嘅，即系咧成日讲咧话。边个同边个搞到反面啊，咁样就会话，友谊的 坏啦，友谊的小船， 友谊的小船反转咗啦，咁样系啦，友谊的小船说反就反啊，即系譬如啊，你又攞嚟形容六八九啦，六八九同财爷咧以前就合作无间嘅，不过咧友谊的小船说反就反，而家抹晒面啦，咁样， 哇，真系未接触过喎，呢五个字友谊的小船， 算系少少今年年头、上年年尾咁样嘅潮语嚟嘅， 哦， 系啊，友谊的小船，跟住咧又如果你即系一路都冇听过呢个 wording 咧，突然间有个人同你讲呢啲嘢，真系听唔明佢讲咩。 唔好话你同我讲，都听唔明啦。 你系咪唔饮酒啊？啊，友谊的小船说反就反噶啦，咁 哇，真系搞唔掂啊！呢个坚搞唔掂。 好啊，跟住有个讲下，有一个同我哋香港人有少少关系，有个叫做打酱油。打仗应该明， 打仗 有，打仗 有系咪即系类似路过的人咁样？ 系啊，即系有啲唔关事， 系唔关路过的人咯。 系啦，咁原嚟咧个起源咧同我哋有关噶。咁话说咧，好多年前咧就发生过呢个闪卡陈冠希闪卡事件。咁嗰阵时除咗香港之外咧，内地都好 流行，就系关师。 系啦，咁跟住有啲电视台记者就去访问嗰啲街上面嘅路人啦。咁街上嘅路人就话。喂，关我咩事啫？我出嚟买豉油噶， 我是过来打酱油的。 系啦，咁跟住咧就开始之后流行咗啦，就话打酱油的这个人， 打酱油好耐噶啦，我都听过，就原来冇谂过真系同呢个陈冠希事件有关系噶。 系即系 唔关系嘅人咯，简单啲就 系。第一次听我都唔明嘅，即系以为系咯咩无端做咩打酱油， 即系有啲似我哋食花生咯，喂食花生嘅， 食花生都算有关系，佢真系一个路过，完全系唔关事，搭台啊。系似搭台，佢搭台嘅啫，系啦。 啊，打酱油咧，可能好多听众都未必会接触，呢、這个就我哋可能国内就经常，不过而家都用得少啦，而家都好少话去形容呢个情景 咯。我喺地铁嘅广告灯箱度见过呢个 wording 嘅，有唔系 香港嘅地铁， 香港啊， 吓 系啊， 哇 系啊， 咁个广告系咪五粮液啊、茅台啊，或者国内产品咧？ 真系唔记得。 OK， 跟住讲下一啲讲下网络潮语，讲下一啲呢啲啦，呢啲系好少会喺文字上用，但系咧唔系好少会喺讲嘢度用，但系文字上会见过嘅。普大喜宾有冇听过 啊？普大喜宾啊， 系啊，普大喜宾。 哇，真系冇 啊！等我形容一下先，六八九下台，普大喜宾，系咁，大家开始明啦。 普大喜宾 咁系啦，普嘅普通嘅普啦，大细嘅大啦，喜气洋洋嘅喜啦，宾酒嘅宾啦。咁我初就以为系即系普天同庆啊嗰啲咁嘅意思啦，即系因为就咁听落都明明地噶啦，睇个时候问下你，系啦，六八九下台，普大喜宾，全民派钱100万，普大喜宾咁样吓，人人有香港人有屋住， 人人有功练咁样，普大。 咁咧又系啲网络潮语，就系咧而家好多内地嘅网民啊，佢都会制造一啲咁样嘅潮语出嚟。咁咧佢哋好中意简化噶嘛，即系明明四个字嘅嘢，将佢变成两个字啊，两个字变成一个字啊。 系 咁，佢呢个普大喜宾咧就系四个四字词整埋一齐嘅，就分别系呢个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咁将佢四个字咧整埋一齐就叫做普大喜宾啦。 哎呀，呢啲我觉得呢啲咁嘅四个四字词啊，苏神四个字真系完完全全破坏咗呢个嘅中国文字咯。 冇嘅，潮语就系咁噶啦。 啊， 但系而家即系如果我哋而家全部都系中国嘅网民咁样咧，头先嗰啲情况咧，确实系会用呢个字嘅，普大喜宾，系啦啊，人有屋住，普大喜宾咁样。 其实呢啲潮语咧，即系。冇话国内，其实香港都唔少嘅。 香港唔少， 即系譬如我哋成日讲嘅咩 FF 啊，香港成日出现噶啦。 讲呢啲啊， 系啊，都好多啊，即系估唔到国内而家个风气都，不过同我哋嗰个有少少唔同咯。佢系将几个咁嘅四字成语，即系如果你唔，可能你系真系一个好。点讲啊？职业嘅网民你就会可能睇得明咯。 你都唔使职业嘅，你咁你平时总会上网噶嘛。咁你去喺论坛见下一啲，你就明噶啦。 即系要蒲住论坛先去睇。 一个呢个有冇见过啊？不明国例。 冇不明觉 呢个就咁睇都明明地嘅，不明啦，即系唔明白个不明啦。咁啊，觉啊，觉得个觉啦，例厉害嘅例啦。咁其实就咁睇个表面嘅名词都明明地噶啦，完全就系即系虽然唔系好明，但系觉得好犀利。就系、是、呢个意思啦， 系咪有呢四个字啊？ 梗系有啦，潮语嘅嘢你识条片咩？ 对唔住，我太肤浅， 不明国例，即系总之就系唔。 妖系咪你整作假？ 唔系啦，我边咁犀利啫？中国十三亿人嘅，我 究竟整四个字出嚟就话呃我哋听众又话潮语咁样、 啊？不明国例，你试下你同下啲内地嘅网民朋友啊，微信嗰个同佢讲，佢明噶。不明国例系啦吓，虽然唔知呢、這个容海恩吓，唔、知佢咩料，总之不明国例啦。 哦， 似啲用法都得嘅，系啦，唔系好明，系啦， 真系有啲奇怪。 嗯，所以虽然譬如有啲人咧，之前有套戏《私杀列车》好好睇，佢虽然未睇嘅，亦都未睇，甚至连啲报道都未知，咁但系就总之不明国例，总之觉得好犀利嘅呢个应该。 咦？如果叫你用广东话演绎翻四个字，你会点样演绎？ 不明国例啊？好难认、啊。唔知咩料，总之就劲啦，系啦，唔知咩料，总之就劲。 咁所以你咪渣咯，就四个字可以解决到。 哦，咁你用翻佢呢个咁样嘅 formula 实得噶。唔知但劲，唔明但劲，唔料但劲， 超夹眼嚟呢个真系唔掂啊！ 唔料劲。 你又见到有一个咩皮包公司啊？ 哇！呢个你明啊？嗬，呢个 唔明啊？ 呢个你又唔明啊？ 唔明。 我第一次我听我都唔明。 你系咪最近识咗啲微微啊？美眉啊？ 唔系 教你好多啲嘢啊！ 呢个唔系字面解嘅，呢个系咧嗰啲可能真系内地特有嘅造假嘅公司， 皮包公司、 空壳公司，系啦，唔系我哋心目中嗰种即系空壳公司，系直头呢间公司系假嘅，我嚟呃人嘅， 瞒税偷税漏税啦， 唔系瞒税偷税漏税，以前以嗰啲类似系传销嘅公司啊， 系 重金嗰啲公司啊，专门呃人钱嗰啲公司啊，嗰啲叫皮包公司啊。 咁即系唔系假公司，系骗财嘅公司， 系类似通常系攞嚟骗财，但系总之形容一切造假嘅公司，譬如你可以话淘宝系一间皮包公司，都勉强讲得通嘅，总之完全系靠造假嚟搵食嘅。 哦， 系啦， 又系最近嘅术语嚟， 唔系近呢几年都有噶啦。 哦，可能我接 冇啊，可能我接触都系啲正规嘅公司，所以冇接触过呢四个字。 即系譬如我同你吓，八旗啦，八旗最叻噶啦，做咗呢啲。八旗听日上去大陆开举手吓，插旗就话我而家有间八旗投资公司，大家投资落我度，100蚊，一年之后话俾翻1000蚊你，呢啲就类似皮包公司啦。 哦， 系啦，但系唔系净系指呢啲嘅，所有呢啲即系。弄虚作假啊！ 系 呢啲公司都叫皮包公司。 咦，我啱啱你讲开个咩重金啊，或者大家筹钱啦、啊。我印象中大陆好似冇重金呢两个字。我一次同啲国内朋友去讨论过，佢哋叫一个叫做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系官方讲嘅，传销佢都知道， 传销都知嘅， 知系啊。佢哋就话唔可以传销。非法 但系应该系冇重金呢两个字。 重金我哋 应该系白话讲得多。 我哋广东话嘅咩啫？广东话嘅一个。形象化咗佢啫， 即系俾啲钱去种翻啲金出嚟咁样， 有重金嘅啫，即系嘅咁样去形容词，即系变咗有重金公司。皮包公司就类似呢啲咯，即系有时会问你噶，哇，你间公司得唔得噶？系咪皮包公司嚟噶？咁样都会咁样用咯。 如果我真系卖皮包咧，咁我应该点复佢咧？我真的是皮包公司， 就成一个冷 get 啦。 Okay、 我真系卖皮包噶， 边个急怪怪地啊？好想去查先一阵， 跟住有。啲我哋而家都听得多啦，形容靓仔、靓仔、靓女就高富帅啦， 高富帅咯，摆富美咯， 系啊，呢啲都系即系 开始已经本土化啦。 二代都系大陆传落嚟噶啦， 有钱仔有钱仔咯，或者系 我哋叫二世祖， 系啊，二世祖啦，而家变咗富二代咯。 我细细个嘅。志愿理想就是一个坐食山崩的二世祖， 你成功了啦！ 坐食山崩我成功的二世祖真系未得。 OK， 咁啊呢两个都有啦。咁咧大陆咧，佢哋除了一般的女仔咧，都未必会叫自己是女仔。我哋几个女仔去啊咁样，有个形容词叫 姑娘咯，自己姑娘咯， 我们山嘅姑娘咯。 姑娘又唔系潮语嚟噶，好多年噶啦， 常用 wording 咯。 即系基本上，譬如好似我哋睇一啲古代嘅小说啊，或者唔好话古代啦、啊，或者金庸啊咁，姑娘呢两个字就形容一啲未嫁嘅女仔咯。 系咁，而家我见系嫁唔嫁都用姑娘噶啦，喺大陆就 吓唔会，你唔会叫我大妈做姑娘咯。 佢哋形容自己啊，我们三个姑娘哦，咁样讲 哦，好。如果你自介绍自己就好似用姑娘嚟介绍自己， 佢唔会咁样讲自己嘅，即系通常系讲我哋咁样啦。我哋呢度几多人？我呢度七个女仔啦。你讲话嘅话，咁就会话七个姑娘在这里咯。 或者可以七个女生咯，七个女生咯， 七个女生都会有。 香港都多用噶姑娘， 姑娘唔会姑娘 多喺医院 睇医生， 医院咪多咯，姑娘咯。形容男仔就冇话姑，形容男仔咩？只计几个男仔好似冇特别。自己男生咯， 男仔 就唔好用姑娘，大爷咯， 自己爷， 自己大爷，北方最中意用大爷呢两个字啊，爷们啦，系啊，即系男即系大男人就爷们咯， 北京嘅男仔全部都系爷咯， 系啊，全部都系 爷们吓，跟住形容小朋友咯，我哋就 小朋友系啊，唔记得咗添， 蛙咯， 系啊，蛙， 宝宝咯， 系啊，宝宝啊。住个娃，两口娃。 系啊，我喺屋企做紧咩啊？哦，我在照顾宝宝。你好似觉得好得意啊？ 系小朋友嘅小 B B 咯。 系啊，小娃子， 小娃。 系啊，宝啊，娃啊呢啲咯。 都多系啊，呢个都多。 系啦，咁你个宝你个小朋友好靓唔靓仔，靓唔靓女啊？咁样或者未必形容小朋友啦，形容啲大人都系啦。咁咧，我哋就系咁讲啦。咁佢哋一个形容词叫做颜值。 我话颜值 系啦，呢个都系常见嘅颜值。 颜值即系我出嚟好唔知嘅，因为我有一次咧参加啲国内培训咧，咁就要六七个人啦 ，join 埋一 group 啦，啱啱就我哋同台嘛，跟住要好啲大陆嗰啲培训咧好奇怪嘅，就要你自己谂一个 team 队名啦，可能香港都有噶啦，类似啲团建咁样，可能有40人，咁分咗五组，每组8人，就自己谂个队名啦。咁我作为一个香港嘅代表，咁全部都系辽宁啊、沈阳嗰啲人嚟嘅，咁佢哋喺度倾啦，老总喺度倾啊，好啦，咁啊谂完就话问翻我啦，边总咁啊？依个你觉得 O 唔 OK 啊？咁佢唔系写出嚟嘅，佢话我话咩名啊？ 哎，我们的名字就叫颜值爆表。 哦， 咁我就谂咩 爆表？ 系啊，我听咗好耐，我都唔明，因为我本身就唔知道颜值呢两个字系咩意思啦。咁跟住爆表，我又唔知道系咩意思。 爆表啊，即系个量度嘅仪器都爆晒。 我心尾仲要佢哋教翻我究竟呢四个字点样写先，首先系 爆表。 系啊，即系你都听过嘅呢四个字。 两边都听过咯， 吓、啊！我谂问好，我谂随便抽十个香港人，你突然间问到呢四个字，叫佢点解，可能都未必知道。 听过颜值嘅都会明嘅， 吓、 啊，系啦，咁啊即系靓爆镜咁嘅意思。 系啦，靓爆镜咯， 颜、啊、值爆表。 当刻我系今年年初过年嘅时候去辽宁嘅时候听，我听话咩叫咩队名啊，完全唔了解。即系你话写出嚟都可能可以估下， 系 你突然间同我讲呢四个字咧，真系 你就要估乜嘢颜值爆表。 系啦，你就首先颜。你都已经联想不到哪两个字了，有些奇怪了。 现在形容啲靓仔靓女就是颜值啦、哇，你颜值好高、啊。 是。 咁跟住如果头先你讲的例子呢，咁你可能如果是用文字上呢就会啊什么咁样，咁但系咧，如果系即系讲就用神马啦，咁、用文字上去问人咧，就有一个动物出嚟啦，叫做神马 啊，神马啊，四川话嚟嘅，好似系神马嘅四川话读出嚟就系什么咯， 哦、 啊唔系，应该系用四川话读什么呢两个字咧，就系系变翻普通话就好似神马咁嘅声。 我就咁觉得普通话，我以为就咁普通话添。咁普通话读神马就神马咁差唔多啦。 但係好多都系㗎，四川话转出嚟㗎嘛。四川话嗰啲发音呢有啲奇怪。如果我哋听众有啲四川人呢，希望可以教育下我哋啊。因为譬如好似佢哋有啲字呢都系譬如有时譬如我哋可能用微信啊 ,QQ 啊，譬如问佢食咗饭未啊，木油。佢覆出嚟就木有、 木， 点解用木咧？就系、好似听闻都系四川话，四川话讲呢个木有咧，讲出嚟个发音咧就变咗乌肉。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都系听翻嚟，好多呢啲咁嘅字都系神马啊，都神马都是浮云，什么都是浮云，咁、就应该系我印象中系啦，神马都是浮云，呢、這个又好多年前出嚟嘅，系啊，呢啲题外话。咁你知唔知咩叫发小啊？ 发小，头发好稀少啊！ 我初头都以为系，但系真系嗰两个字系发小嚟嘅。 咩啊？ 即系系形容一啲人咧，即系譬如我同你识咗可能三十年，咁就系发小咯。这个 MJ 小和发小。 吓、啊，完全唔明白、 啊。做系发小嘅意思就系、是、由细识到大咯，即系我估计啊。 发个发，大小个小。 唔系头发个发， 头发个发 系好少个少，少年个少，好似系少年个少。 发少 系啦，发少咯。 就系我哋形容由细识到大。 系啦，可能我估佢嗰个用词咧， 即系由好少头发嘅时候已经开始认识 啦。系啦，发小，即系 MJ 师或者发小咁样，即系我哋就会话好识咗好多年嘅老朋友咯。 以事换伴咁样咯， 类似啦，类似啦，发小咯， 发小 OK。 有好多呢啲字咧，一初头接触系完全唔知道咩解咩点解？譬如好似我哋插排队啦，排队啦，插队，有啲人插队，插队，插队，大家都明啦。咁、有啲嘅讲法嘅，你别扎晒，跟住我就咩叫扎晒咧？ 扎傻扮懵， 唔系，佢系加扎就系加减个加晒就系呢个巴塞隆拿巴沙隆 加菜。 系啦， 哇，好难明喎、 啊，好难唔明定真系好易明？ 好难明啊！ 佢嘅意思我估计啊，就系、是、一啲譬如好似堡垒咁一路加加加加上去咁样，即系你突然间喺度排紧队，你喺隔篱加旧加旧，一路累积搭上去咁样，即系插队嘅、哦。我估计啊，因为当其时一个北方嘅女仔同我讲，即系啲同事啦，就话翻，揸晒，我就问佢揸晒咁句写出嚟，就系加。好似系保菜啊，好似咁样写出嚟。巴塞隆拿嗰个 出债啊，系咪啊？ 唔系，肯定唔系。佢写过俾我睇嘅。 Okay, okay, okay. 有机会可以大家或者听众可以去纠正翻我哋咯。因为呢啲字眼咧，真系我相信唔系好多香港人会理解咯。 系越听越醉啊！ 系， 我又介绍一个词啦，叫醉了。 吓， 醉了呢、這个你多唔多用啊？ 唔多，真系饮醉酒咪用咯，我真醉啦。 呢个咧就系有时系啦，糊涂啊、无奈啊、郁闷啊咁样，咁啊都会用醉了嘅吓、啊。我都醉啦，我越听你讲我越醉啦，咁我用呢、這、一个系啦。譬如有时开会开到好闷，我今次大家成班、同事喺楼下喺自己嘅群 WhatsApp group 度讲嘢啦，我都醉啦。咁 吓就系讲话已经系好。糊涂，即系好好闷啦，咁样理解。 闷啊，好无奈啊，即系总之都系类似，真系类似系醉嗰个意思咯，即系嗰个状态啊。 O、okay. K，、 有时系解不满都 O K 嘅。 即系哇，六八九你又讲埋一堆咁嘅嘢，我都醉啦，真系。 哦，哇，呢个真系用得好少啊。不过头先听翻 M J 讲嗰个郁闷啊，哇，你都真系已经变成一个大陆人噶啦。 你唔系， 但你除咗国内人，我会听到很郁闷。呢两个字真系你喺香港唔会有人无端端讲，喂，好郁闷啊咁样。 呢啲咧，如果你睇得书多咧，都会用嘅，唔系净系内地人嘅。我好中意睇书嘅，咁喺睇书上面，你系会用一啲书面语噶嘛？书面语就有郁闷嘅。咁你无端端你唔会讲无奈添啦，系咪？即系呢啲都系，其实都系类似， 类似系无奈都好少， 系咯，书面语会用咯。 OK， 系啦。咁你头先我讲呢啲咧，就系最火。嘅一啲名词啦，而啲火咧，亦都系一个内地嘅名词嚟嘅。 火啦， 火流行啊， 系 系啦，而家最火系边个歌手啊？就 Jam 咯， 最火啊！呢个都多，广东话讲咩最 hit 咯， 系最 hit， 最 hit 咯，最红咯， 系啦，同埋佢可以攞嚟做动词嘅，吓而家最 hit 嘅系咩事件啊？哦，横州事件，哇，横州事件火晒我哋所有嘅报章啊， 系 啦，就系用个火嚟做咗嗰个动词， 系呢个好耐咯，呢个即系呢个字。用 好耐啦，好耐啦，好几年， 好耐啦，好耐。 但系就都一路都会继续用咯。最火的是什么？最流行咩啊？呢度而家最火嘅音乐人系啦，最火乜乜乜咁都要用个火字。 咁 M J， 你譬如同啲同事微信交流咧，有冇了解过有两个英文字母嘅多唔多用 ？IP 电脑。 有一次咧，我同啲。国内应该早几年啦，同啲国内同伴啲同事啦，就倾偈 QQ 啦，就问啦，开会开成点啊？佢就好简单复我两个英文字 IP， 跟住就问佢咩咩什么是 IP， 我以为系咪啲咩字啦？跟住原来 IP 咧系佢哋嘅 I 啊。被人批的被人闹的、IP， 即是普通话的 IP， 是 IP， 我知道 是啦，咁佢哋就好简单就打咗 IP 啦 ,IP 啦。 这个我听我通常听个 P 字、我今日被批 的。是啦是啦， 批就是批斗个批。 批判啦，或者总之用返讲话就是闹啦，被人闹啦，被人批评。 批评批斗批判啦。我今日被批啦，就用个 P 字来代替。 是啦。 咁我 I 喺度解挨批。 是啦挨批 ,IP 啦。 但系冇用就咁用个 IP 咯，用个 P 字。 咦，下次你可以再潮啲咯，同事问你，开会点啊？你打两个英文字母 IP 就 OK 噶啦。 以为电脑嗰啲 IP， 我初头都以为咩 IP 啊？ 系嗰啲， 我都唔知道公司 IP 个 address 系几多，202.13.6咁样咯。 有，我啲同事成日都喺群组嗰度咁样喺度讲咧，今日有 IP 啦。咁呢个动作咧，就有一个又有一个动作去形容呢啲咁样嘅负面，大家喺度讲啲咁嘅说话咧，就叫吐槽。听过啦。 喺讨论区啊，吐槽系啊，讨论区好多咯。我见到好多讨论区，即譬如睇完套漫画，跟住啲人留言就吐槽咯。 系啦， 即其实吐槽嘅意思我，我睇得好多嘅，即我见好多次嘅。但系实际嘅意思 是，类似系讲下一啲意见咯，而呢个意见通常偏向系 negative 嘅。 吐槽， 即系哎呀，咁近嚟做嘢真系好唔舒服啊！哎呀，好想出嚟讲下心事啊！咁呢个讲心事，通常系知道就唔系一啲好嘢咯，就系吐槽咯。 哦，因为睇好多啊，逢亲譬如啲漫画、啲 apps 啊咁样，咩吐槽啊咁样，即系咩意思咧？嗰阵真系睇完， 我哋成班同事吓，都不满公司啊，真系要开个吐槽大会啊！系啦，我哋成班政府官，我哋成班政府官员都不满我哋特首啊，开个吐槽大会去讲下先。 哦，呢两个字反而而家广东。香港人应该用好少，应该都唔系好了解吐槽嘅意思。 少啊，但系就咁睇呢啲字算系易明嘅。 系而家嚟到呢一节最后时间啦，我哋讲一啲我哋中意睇波啊，因为成日睇我早排成日睇嘅欧洲杯啊，之前睇世界杯啊。 哇，睇波有排 多啊，讲少少咯，经典啲咯，因为最后时间。 正选后备咯，寻日嗱啱过去嗰个礼拜啦，朗尼啊打后备嘅，曼联有好好结果。咁朗尼大陆咧就唔系叫后备嘅，叫替补替补 球员啦，替补球员替补。 系啦，咁啊，如果佢 正选咧， 打正选咧就冇咩好。结果噶啦，咁所以都系唔好首发啦，首发首个出场啊， 系首发 首个出场嘅首发。咁点解佢近嚟即系打得咁差啊？咁其实除咗佢状态低之外咧，其实佢越嚟越多嘅插水啊， 系 插水咧就唔系叫做插水噶，假摔假摔 假摔， 系啦，头先讲嘅替补首发咧，都即系咁睇都明啊，咁听都可能明。 假摔咯，假摔咯，呢、這个应该个摔字， 系啊系啊，第一次 我嚟形容卢宠茂嗰啲系咪？ 系啊， 假摔我形容卢宠物， 假到 啊，假摔 假摔， 要俾牌嘅呢啲。 咁跟住有啲其实有啲都我哋都会明白，但我哋通常唔系咁用咯。譬如我哋外围赛啦，叫做世界杯外围赛，佢哋嘅资格赛 咯。有时会用小组赛咯，小组赛咯。 小组赛就大家都会用， 系 资格赛哋真系基本上冇咁用啦。 系系系。 咁啊， 最奇怪佢啲嗰啲咩咩四分一决赛啊，二分一决赛嗰啲咯， 完全系直译咯，人哋 semi final 咁就 系 quarter final 咁 样。 咁香港嗰个好好用，我觉得八强、四强合理。 系咯，四强咯，我最唔中意嗰啲香港嗰啲咩准决赛，咪决赛就无端又变咗做总决赛。有 系我细个分唔明啊， 佢乜就准又准， 系准决赛，几时系总决赛？ 决赛得一个啫嘛，决赛咪决赛咯，咩总决赛啫？搞到好奇怪啊！ 好 啦，时间有限啦，如果就大家都中意睇波嘅，可以留言同我哋交流下咯。 如果你识晒你今日呢两集讲嘅嘢咧，你就真系非常之牛 B 啦，牛 B 啊！ 系啊，牛 B 系即系解犀利啊，好劲咁解啊！希望你都成一个好牛 B 嘅强国 wording 嘅人啦。 好，大家牛 B 人，好，下集翻嚟下一节啦。 下次 翻嚟，我哋再见，拜拜。